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波杜西奥说，当拿破仑皇帝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时候，我的哥哥立刻就去从军，在滑铁卢受了伤，随军退到鲁瓦尔。 但这是百日的历史，波杜西奥先生。伯爵说，要是我没有记错，这些事都已经记载在书上了。 原谅我大人，但这些细节我是必须讲一讲的，而您答应过我肯耐心听的呀。 讲下去吧，我一定守信用的。 有一天我们接到一封信，我应该告诉您，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名叫洛格利亚诺的小村庄。哦对了，就在科西嘉海角的头上。他们告诉我说，军队已经解散了，他要取道经夏托鲁、克勒蒙菲朗、普伊和尼姆回来。假如我有钱，他叫我请人带到尼姆留给他，交给一个和我有交易的客栈老板。 是走私线上的人吗？基督山伯爵问。 伯爵阁下，谁都得活命啊。 当然了，继续讲吧。 我深爱我的哥哥，这是我告诉过大人的，我决定不托人带钱去，我要亲自带给他。我当时有1000法郎，我留下500给我的嫂嫂埃瑟泰，带着其余那500动身到尼姆去。这是很容易的，因为我自己有一条船，而且恰巧有一船货要运出去，一切对我的计划都很有利。但当我们把货装好以后，风向却逆转了，所以我们4-5天还进不了洛纳河。但最后我们终于成功了，就溯河向阿尔下驶。我在比利加达和布奎尔之间下船，取陆路向尼姆走去。 我们现在快要讲到故事本身了吧？ 哦，是的，大人。请您原谅我，但是你一会儿就会知道我所讲的话都是省的不能再省的了。正在这个时候，那次著名的法国南部大屠杀发生了，有2-3对流寇，叫做什么德泰鲁、杜西曼和格拉凡的，公开的暗杀人。凡是被他们认为有拿破仑党嫌疑的，都有被杀的危险。你也一定听说过这次大屠杀的吧，伯爵阁下？ 隐约听说过。那个时期，我正在离法国很远的地方。啊，往下说吧。 哦，我一进尼姆，正所谓一脚踏进了血池里。每走一步路，我就要遇到几个死尸。而那些杀人的强盗还在到处杀人、掳掠、纵火。一看到这种杀戮和破坏，我可吓慌了。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的哥哥。他是帝国时代的军人，刚从鲁瓦尔军队里回来，凭他的制服和他的肩章，就够人处处担心的了。于是，我赶快去找客栈老板。哦，大人，我的预测可实在太准了。我的哥哥是前一天傍晚到尼姆的，而他刚走到他想借宿的那一间房子的门口，就被人刺死了。我费尽心机去找凶手，但谁都不敢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他们实在被吓坏了。于是我想起了常常听人说起的法国司法机关，据说他是什么都不怕的，我就去见检察官。 这位检察官的名字就叫福尔曼。基督山伯爵随随便便地问：“ 是的，是的，大人，他是从马赛来的，他曾做过马赛的代理检察官，他因为热心王室，所以升了一级。据说，他就是那个最先把从厄尔巴岛出走这个消息通知政府的人之一。 那么，你去见他了吗？ 先生， 我说，我的哥哥昨天在尼姆的街上被人暗杀了，我不知道是谁杀死他的，但查究这件事是您的责任，您是这儿的法院院长，法院应该为他以前没能保护的人复仇啊。你的哥哥是什么人？他问。我说，科西嘉步兵大队的一个中尉。他又问，那么是逆贼手下的一个军人了？我说，是法国陆军的一个军人。哦，他回答说，他用箭杀人，就在箭下身亡。我说，您错了，先生。我答道，他是被匕首刺死的。那个法官又问我，你要我怎么办？我说，我已经告诉过您了，为他报仇啊。法官说，拿谁来报仇？我说，拿他的凶手啊。他说，我怎么知道凶手是谁呢？我说，吩咐他们去找啊。他说，为什么？你的哥哥和人吵架，是在一场决斗时被人杀死的，所以这些老军人都是无法无天的。皇帝时代大家容忍他们，但是现在可是不容许的了，因为我们南方人是不喜欢军人或混乱状态的。我回答说，先生，我来请您干预这件事不是为了我自己，至于我痛哭一场，或许为他报仇就行了。但是我那可怜的哥哥有一个老婆，要是我万一发生什么事，那可怜的人就会饿死的，因为他一向靠我哥哥的薪水过活的。请为他在政府里弄一笔小小的抚恤金吧。威尔夫先生回答说，每一次革命总是有灾难的，你的哥哥是这次灾难里的牺牲者，这是天祸，政府对他的家庭是毫无义务的。假如我们从各种复仇法上来判断，逆贼的信徒以前曾处处迫害王党，现在已轮到他们当权，你的哥哥在今天是多半会判处死刑的了。这种事情是很自然的，这是报应的定律嘛。什么？我当时喊，你做法官的也对我这样说吗？威尔夫先生回答说，这些科西嘉人都疯了，我敢断定，他们以为他们的老乡还依旧是做皇帝的呢。你们认错了时代了，你们应该两个月以前来告诉我的，现在太迟了，赶快走吧，不然我就要用强迫的手段了。我当时向他望了一会儿，想看看，要是再向他请求，会不会有什么收获。但这个人是石头做的。我走进他的面前，我低声说，好吧，既然你把科西嘉人看得这样清楚，你就一定知道他们是绝不食言的。你以为杀死我的哥哥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是一个拿破仑党，而你是一个保王党。好，我也是一个拿破仑党，我现在向你宣布一件事，就是我要杀死你。从我向你宣布为亲复仇的这个时候起，你赶紧设法保护你自己吧，因为下一次我碰见你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到了。而在他惊魂未定的时候，我就打开门逃走了。基督山说，看你的外表很老实，不肖先生，想不到你竟会对一位检察官做出这样的事来。他知不知道为亲复仇这几个可怕的字是什么意思？哦，他知道得非常清楚，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不带卫队就绝不敢外出，只是把他自己关在家里，派人到处搜捕我。幸而我躲得非常好，他找不到，于是他心慌了，不敢再住在尼姆了。他恳求调职，而他确实是极其神通广大的，他调到了凡尔赛。但是您知道的， 一个科西家人既已发誓要为自己报仇，是不管路途远近的，所以他的马车虽然走得快，却从来不曾超过我半天路程，我是步行跟踪他的。最要紧的事情是不但要杀死他，因为这种机会我有过100次了，而且要杀死他不被别人发觉，至少不被人捉住。我已不再是属于我自己的了，因为我得保护和供养我的嫂嫂。接连3个月我盯住了威尔夫先生，那3个月里面只要他一出门我就跟着他，终于我发觉他偷偷摸摸的到阿多尔去了。我跟着他到那儿，我看见他走进我们现在的这所房子，只是他并不从巷街的大门进来，他原是骑马或是乘车来的，但他却把车子或马留在小客栈里，从那扇门进来。你看，就是那儿的那扇门。 基督山伯爵点了一点头，表示他能够在黑暗中看到波多西奥所指的那扇门。 啊，我当时在凡尔赛既然无事可做，我就到阿多尔来竭力探听消息。假如我想偷袭他，最适宜的地点显然就是躲在这儿等候他。这座房子正如门房所告诉大人的，是属于威尔夫的岳父圣米兰先生的。圣米兰先生住在马赛，所以他用不着这所乡村别墅。据说房子已租给一个青年寡妇，大家只知道她叫男爵夫人。有一天傍晚，我从墙外向里望的时候，看见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独自在花园里散步。花园里的情形不论从哪一个窗口都是望得到的，我猜测她是在等候威尔夫先生。当她走近了能够辨别出她的面貌的时候，我看出她才18、19岁，身材很高，非常漂亮，因为她穿着一件很松的绸衣，而且又没有什么东西挡住她的身体。我看出她不久就要做母亲了。过了一会儿，小门开了，进来了一个男人，那个女人就急忙向他迎上去，他们互相投入对方的怀抱，亲密的接吻，一同回到了屋子里。我看出这个男人就是威尔夫。我当时想，当他回去的时候，尤其是假如他在晚上回去的话，他就会独自在花园里走一大段路。 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伯爵问。 哦，不，大人，你一会儿就会知道，我当时没有时间去打听这件事。 好，说下去。 是，大人。那天晚上，我本来可以杀死那个检察官的，但是我对于地形还不够熟悉，我恐怕不能立刻杀死他。要是他喊一声，我就逃不掉了。我把这件事情拖延到他下次再来的时候，为了不使一件事情逃过我的眼睛，我弄了一个窗子对着街道的房间，以便随时窥视花园里的情形。3天以后，约莫在晚上7点钟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仆人骑着马疾驰地离开了房子，踏上通往塞夫勒去的大道。我推测他是到凡尔赛去的，我并没有猜错。3个钟头以后，那个人满身灰尘地回来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10分钟以后，又来了一个男人，是徒步来的，裹着一件披风，打开了花园的小门，一进来就把门关上了。我赶快下来，虽然我没有看见威尔夫的脸，但是从我心的剧跳上就可以认出他。 我越过街道，奔到墙角上的一个油桶前面。我以前就是凭着这个油桶的帮助朝着花园里看的，但这一次，但是旺旺是不可能使我满足了。我从口袋里拿出小刀来，自己先试了试，刀尖的确很锋利，然后从墙上翻过去。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跑过去看看那扇门，原来他把钥匙留在门上了，但是为了小心起见，他把钥匙在锁孔里连转了两次。那么没有问题，我可以从这扇门逃出去。我把地形仔仔细细观察了一遍，花园是个长方形的，中间有一片光滑的草坪，四角有枝叶茂密的树丛，树丛中夹杂着矮树和花草。要从那扇门走到屋子里，或从屋子里走到那扇门，威尔夫先生必须得经过一处树丛。那是九月底，风刮得很猛烈，大块的乌云扫过天空，时时把苍白的月亮遮住。这时微弱的月光染白了那条通到屋子里去的石子路，但却不能穿透那黑压压的树丛。人要是躲在这茂密的树丛里，是绝不会被发现的。我就躲在离威尔夫必经之路最近的一个树丛里，我刚一进去，就好像听到在呼呼的风声里有呻吟声。但是您知道，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您不知道，伯爵阁下，一个快要犯暗杀罪的人，总是好像听到空中有低声的哭泣声。这样过了两个钟头，就在这儿，我好像觉得又听到过几次这种呻吟的声音。午夜的钟声响了，当最后那一下钟声消失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刚才下来的那座秘密楼梯的窗口上透出一点微弱的灯光，门开了，那个穿披风的人又出现了。那可怕的时机到了，但是为了这个时机，我已经准备了那么久，所以我的心毫不慌乱。我又把小刀从口袋里摸出来，准备出击。那个穿披风的人向我走过来，当他向我走近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里拿着一件武器。我怕了，我不是怕争斗，而是怕失败。当他离我只有几步路的时候，我才看出那不是武器，原来是一把铲子。我依旧猜不出威尔夫先生为什么手里要拿着一把铲子。这时他已在树丛附近停了下来，向四周望了一望，开始在地上挖起坑来。为了便于挖坑，他把披风脱下来放在草地上。我才发觉他的披风下面藏着一样东西。那时我承认，我的好奇心和我的仇恨混在一起了，我想看看威尔夫究竟想在那儿干什么，所以我屏住了呼吸，一动不动地站着。于是我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而当我看到那检察官从他的披风底下抽出一只两发尺长、七八发寸深的木箱来的时候，那个念头就更确切了。我等他把那只箱子放在坑里，然后当他用脚把土踏实，想消灭一切痕迹的时候，我冲上去，把我的小刀插进了他的胸膛，一面喊道：“我是齐奥凡尼·波多西奥，拿你的命抵偿我哥哥的命，拿你的财宝给他的寡妇。你瞧见了吧？我这次报的仇比我所希望的更完满。”我不知道他 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这些话。我想他大概没有听到，因为他喊都没喊一声就倒了下去。我觉得他的血喷了我一脸，我那时如醉如狂，而那血没有使我更糊涂，却反而使我清醒过来。一瞬间，我已挖出了那只箱子，然后为了不使人知道，我填满了那个坑。我把那把铲子抛到了墙外，冲到门口，把门结结实实地锁上，带走了那把钥匙。 啊，伯爵说，据我看，这是一件小小的暗杀抢劫案。 不，大人， 不得需要答道， 这是为亲复仇以后再加倍赔偿损失。 那笔数目大不大？ 那不是钱。 啊，我记得了，伯爵回答，你不是说到过一个什么婴儿吗？ 对，是的，大人。我急忙奔到河边，在河地上坐下来，用我的小刀撬开了箱子上的锁，在一块质地很好的纱布里抱着一个出生的婴儿。他面孔发紫，小手发青，证明是被人闷死的。但他的身体还没有凉，所以我有点犹豫不决。我不敢把他扔到那在我脚下奔流的河里去。果然，过了一会儿，我好像觉得他的心脏微微地跳了一跳。因为我曾在巴斯蒂亚的一家医院里当过助手，我就照医生的办法做了起来。我把气吹到他的肺里，使他的肺膨胀。一刻钟以后，我看到他呼吸了，而且听到一声微弱的喊叫，于是我也喊了一声，但是那是一声高兴的喊叫啊。那么上帝没有责骂我，我喊道，因为他允许我救活一条人命，来抵偿我夺掉的那条命。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 需谨慎。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送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实现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 All that was used for vengeance will now be used for good.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Why? Take your vengeance.But k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ever run through your veins. 波多西奥说，一刻钟以后我看到他呼吸了，并且听到一声微弱的喊叫，于是我也喊了一声，但那是一声高兴的喊叫。那么上帝没有责骂我，我喊道，因为他允许我救活一条命来抵偿我夺掉的那条命。 你把那个孩子怎么样了呢？伯爵问道。对于一个想逃走的人，他是一个负担呢。 哦，我一点没想收留他，但我知道巴黎有一家医院是接受这种可怜虫的。当我经过关卡的时候，我说这个孩子是我在路上捡到的，并问那家医院在什么地方。那只箱子证实了我说的话，那块纱布证明了他的父母是有钱人，我身上的鞋可以解释是从旁人身上得来的，也可以解释是从那孩子身上得来的。他们没有为难我，把那家医院指点给我。原来医院就在恩福街的头上。我先把那块布撕成两片，布上原绣着两个字，这样一来，一个字留在包孩子的那片布上，一个字留在我的手里。经过一番步骤以后，我拉了拉铃，飞也似的赶快逃走了。两个星期以后，我已经到了洛格利亚诺。我对艾索泰说，你宽心吧，嫂嫂，伊芙琳死了，但她的仇已经报了。他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就把经过的一切都讲给他听了。他说，乔凡尼，你应该把孩子留下来，我们可以代替他所失去的父母，给他取名叫做贝尼泰多。上帝看到了我们做这件好事，就会祝福我们。于是我就把藏着的半片布给了他，回答说， 等我们的境况富裕一点的时候，可以去把它要回来。 那片布上绣的是什么字呢？基督山伯爵问。 哦，一个矮字和一个耐字，上面有一个男爵的花环图案。 哦，天哪，波多西奥先生，你已经用起家谱学的术语来了。你是在哪儿研究家谱学的？ 啊，就在您这儿，大人。在您手下当差，是什么都学得到的。 讲下去吧，我很想知道两件事情。 什么事，大人？ 这个小男孩后来怎么样了？因为我记得你告诉我，说他是一个男孩子，对吗，波多西奥先生？ 没有，大人，我不曾记得告诉过您这一点。 我以为你说过的。好，是我弄错了。 不，您没有错，因为他的确是一个男孩。但是大人想知道两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是什么？ 第二件是你被人控告的那件罪案经过，就是后来你要一位忏悔师而不杀你长老硬要到尼姆狱中来看你的那回事。 那个故事讲起来非常的长啊，大人。 那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我睡觉的时间是很短的，我想你也不见得很想睡吧。波多西奥鞠了一躬，继续讲他的故事。 哦，一半是由于我忘不了那种种往事，一半是为了要供养那可怜的寡妇，我急急的又回去干走私贩子的老行当。当时走私比以前更容易了，因为在一次革命以后，接着总有一个时期是法纪松弛的，南部沿岸的警戒尤其薄弱，因为在阿维尼翁、尼姆或乌奇斯不断有叛乱骚动发生，我们就利用政府给的这个休战时间，在沿海一带建立了联络网。自从我的哥哥在尼姆街上被暗杀以来，我就再也没有进过那个城市。结果是那位和我们有联络的客栈老板看我们不再到他那儿去了，就不得不来找我们，在比利加达和布奎尔的路上开了一个分店，取名叫邦都加客栈。所以在埃格莫特、马德居斯和波克一带，我们就有十几个地方可以卸货，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那儿藏身，以避免宪兵和海关官员。走私这个行当只要肯花精力、肯动脑筋，是很有利可图的。我是在山窝里长大的，所以我有双重的理由怕宪兵和海关官员，因为一旦把我带到法官面前，就免不了要审问，而一经审问，就得追究过去的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中，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些比走私雪茄和无照白兰地更为严重的事情，所以我宁死不愿被捕。我完成了不少惊人的事业，而这些经验不止一次证明，凡是那些需要当机立断果敢执行的计划，我们对于自身的过分顾虑几乎是成功的唯一障碍。的确，当你拼命要完成一件事的时候，你就不再是旁人的敌手，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旁人不再是你的敌手了。不论是谁，只要下了这种决心，他就会立刻觉得他的精力加强了十倍，他的眼界也扩大了。 哼，说起哲学来了，波多西奥先生，你一生中倒是样样都干过一些的呀。 哦，请您原谅大人。 不，不要紧，但在夜里十点半钟讲哲学未免有点太晚了。我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你说的话很对，比一切哲学家都说的更有意义。 哦，大人，我的旅程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赚钱，艾索泰照料家务，我们的一份小家产渐渐增加起来。有一天当我要出发做一次长征的时候，他说，你去吧，你回来的时候我要吓你一跳。我追问他，但是没有用，他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于是我就走了。我那次长征差不多花了6个星期。我们到卢卡去装油，到里沃纳去装英国棉花，我们顺利地卸了货，分了砖头，然后高兴地回家。我一进家门，就看见埃苏泰的房间中有一只摇篮，这只摇篮和其余的家具比较起来可算是奢华的了。摇篮里有一个7、8月的小娃娃，我高兴地叫了一声。自从我暗杀了检察官以来，我一直都很快乐，只是想起那个舍弃的孩子的时候，心里总有点不快。至于那次暗杀，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这一切可怜的埃苏泰都能猜到的，他就利用我出门的时间，带着那半片纱布写下我把孩子交到医院里去的日期和时间，动身到巴黎去讨孩子了。他们没有提出异议，就把那婴儿交给了他。我得承认，伯爵阁下，当我看到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安安稳稳地躺在摇篮里的时候，我觉得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睛。哎，苏泰，我喊道，你是一个顶顶好的女人，上天会祝福你的。 这就和你的哲学不十分符合了，这实在只是一种迷信而已。 哦，大人说对了，上帝把这个婴儿作为惩罚我们的工具，从来没有哪一个人的邪恶天性这样早就表露出来的。可是这绝不是由于教养方面有什么过错，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有一对深蓝色的大眼睛，和他洁白的肤色非常相称，只是他的头发太淡了一点，使他的面貌看起来有点古怪，但那却是他的眼光加倍灵活，使他的微笑加倍刻度。不行，在我们那儿有一句谚语叫做，脸蛋长得俊，不是好到极点，就是坏到透顶。这句谚语用在贝尼泰多身上实在太正确了，甚至在年幼的时代，他已表露出最恶劣的气质。不错，他母亲的溺爱也鼓励了他。这个孩子，我那可怜的嫂嫂肯为他跑10-20法里的路到镇上去买最新鲜的果子和最好吃的糖果，但他不爱帕尔马的橘子或热那亚的蜜饯，却偏爱到一家邻居的园子里去偷吃栗子，或在阁楼上偷吃苹果干。虽然我的花园里长着胡桃和苹果，可以随他吃个够。当贝尼泰多大约5、6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的邻居华西里奥抱怨说，他的钱袋里少了一个路易。原来按照当地的风俗，他是从来不把钱袋或贵重的物品锁起来的，因为大人都知道科西嘉是没有贼的。我们以为他一定是数钱数错了，但他却坚持说一点都没有数错。那一天，贝尼泰多在早晨离家，到了很晚还没有回来，我们非常焦急。后来，我们终于看到他牵着一只猴子回来了。他说他看到那只猴子锁在一棵树底下，是捡来的。这个喜欢恶作剧的孩子，老是东想西想，想要一只猴子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盘桓了1个多月了。一个路过洛格利亚诺的船夫有几个猴子，那个刁钻的家伙引坏了这孩子，偷钱的念头无疑也是那个家伙教他的。我们的树林里是捡不到锁在树上的猴子的。我说，老实承认你是怎么弄来的吧。贝尼泰多坚持着他的谎话，而且讲得有声有色，虽不足证明他的诚实，但却证明他富于想象力。我发火了，他却开始大笑起来。我威胁要打他，他后退了2步。他说，你不能打我，你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你不是我的父亲。 我始终不知道这个要命的秘密是谁泄露出来的。我一向是小心瞒着他。总之，在这一句话里，那孩子的全部性格都暴露出来了。我几乎被吓倒，我的手垂了下来，连碰都没有碰他。那孩子得胜了，而这次胜利使他变成这样肆无忌惮，以致把埃索泰所有的钱都任意用掉。他越不成器，埃索泰似乎越爱他。他不知道该如何抑制他的任性，也没有勇气阻止他的放荡行为。当我在罗格利亚诺的时候，一切还好，但只要我一转身，被你态度就成了一家之主，而一切就都糟了。当他才11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18、19岁的年轻小伙子里挑选他的伙伴，而且选中的都是巴斯蒂亚甚至科西嘉最坏的家伙。他们已经闹过不少恶作剧，好几次有人恐吓要控告他们，我慌了，因为一经控告就可能发生严重的后果。这个时期我不得不离开科西嘉去做一次重要的远征。我考虑了很多时候，决定要贝尼泰多陪我去，希望借此来避免一场临近的祸事。走私贩子的生活是活跃而辛苦的，我希望那种生活再加上船上严格的纪律，可以使他那种已经差不多堕落的性格来一个有益的转变。我和贝尼泰多单独谈话，叫他陪我去，努力用种种最能打动一个12岁的孩子的幻想的许诺去引诱他。他耐心地听我讲，当我讲完的时候，他顿时大笑起来。你疯了吧，叔叔？你以为我会用现在这种生活去换你那种生活方式，放弃了我这种愉快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像你那样又辛苦又危险的去自讨苦吃，夜里受刺骨的风霜，白天受灼肤的酷热，东躲西藏，一被人发现就要吃一排子弹，这样去赚一点点钱？哼，我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只要我要，妈妈总是给我的。你瞧，我要是接受了你的建议，那么我就是一个傻瓜了。他说的这样厚颜无耻，头头是道，我简直呆住了。贝尼泰多却已回到他的伙伴那儿去了，我看到他远远地把我指给他们的伙伴看，当我是一个傻瓜。 可爱的孩子，基督山伯爵低声说， 哦，假如他是我的儿子，或甚至是我的侄子，我就会把他带到正路上来，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在尽责任，你的力量也就来了。但是想要打一个父亲死在自己手里的孩子，我就下不去手了。 我的嫂嫂总是为那不幸的孩子辩护，但她也承认她曾丢过好几次钱，而且数目都相当的大。于是我好好的劝她，让她把我们小小的财宝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贝尼泰多已完全能读能写能算， 当他兴致起来的时候，他在一天中所学的比旁人一个星期学的还要多。我存心想把他送到一只船上去当职员，事前丝毫不让他知道我的计划，拟定一个日子，一清早就送他上船。送他上了船，把他推荐给船长以后，他的前途就由他自己去决定。计划决定以后，我就动身到法国去。 我们的全部货物都在里昂湾里卸上岸，这样干已越来越困难，因为已是1829年了，社会秩序已经完全重新建立，海关官员的警戒已增强了几倍，布奎尔的集市又刚才开始，所以他 们这时执行的更加严格。我们的长征开始的时候很顺利，我们把船驶进罗纳河，在布奎尔到阿尔之间的一段河面上抛锚，和其他几只帆船混在一起。我们一到，当夜就开始卸货，凭着和我们有联络的几位客栈老板的帮助，把货运进城里。究竟是成功使我们疏忽了呢，还是我们被人出卖了，这我就不知道了。有一天傍晚约莫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的小船童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通知我们，说他看见了一队海关官员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们吃惊的倒不是他们就在附近，因为罗纳河沿岸是经常有人巡逻的，而是他们来得非常小心。据那孩子说，他们怕被人看到，我们立刻警戒起来，但是太迟了。我们的船已被包围，在海关官员中我还看到了几个宪兵。虽然我平时很勇敢，这时看见他们的制服却吓得我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我跳进货舱里，打开了一扇圆窗，窜入河里，潜水游开，只有要呼吸的时候才浮上来一下。就这样一直游到罗纳河和那条从布奎尔到埃格莫特的运河汇合的转弯处。我现在安全了，因为我可以沿着那个转弯角游，而且不会被人看到。我平平安安地游到了运河，我是故意朝这个方向游的。哦，我已经告诉过大人，一个尼姆的客栈老板曾在比利加达到布奎尔的路上开设了一家客栈。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想他是你们的同党吧。 大人，一点不错。 布杜西奥回答说，但在距今七八年前，他已经把他的店顶给了一个马赛的裁缝。那个裁缝因为在他的老行当上几乎破了产，所以想换个行业重启炉灶。我们对于新旧店主当然不分彼此，也和他订了同样的合同。我那时就想去求这个人庇护的。 伯爵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似乎对波多西奥的故事伯爵有点感兴趣了。 格斯伯卡德罗斯， 他娶了一个卡康托村的女人，除了他的村名以外，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叫什么名字。他发着一种寒热病，似乎正在慢慢的死去，而他的丈夫倒是一个很健壮的汉子，年约40到45岁。他曾在危险中充分地证明他很有头脑和勇气，而且不止一次了。 而据你说，基督山伯爵插口道，这事情发生的那一年是 1829年，伯爵阁下。 哪一个月？ 六月。 月初还是月底？ 三日傍晚。 啊，1829年6月3日傍晚。讲下去吧。 是，大人。我那时就是想去要求卡德罗斯庇护。我们是从来不走巷路的那扇大门的，所以我决定不破坏老规矩，而翻过花园的篱笆，在橄榄树和野生的无花果树中间爬进去。怕卡德罗斯那儿有别人，我就躲进了一间小屋里。我以前是常常在那间小屋里过夜的，它和客栈的正屋只隔着一层板壁，板壁上有洞，我们可以从洞里张望，等候时机宣布我们的光临。啊，我的意思是，假如外面只有卡德洛斯一个人，我就通知他我来了，在他家继续吃完那一顿刚才被海关官员打断的晚餐。趁着呢快要到来的暴风雨，回到罗纳河去打听我们的船和船员的情形。我走进那间小屋，而幸亏我那样做，因为那时卡德罗斯正巧带着一个陌生人进来。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